好，我去去就来。 快回来啊！ 好。 他在哪儿呢？在什么地方？你倒是给我出来呀！出来呀！ 哎呀，哥我，内司啊，内司简直就是个魔鬼啊！ 内司， 就是公爵派来的内司啊！我跟内司啊，连兜带敲这么比划了一下子，内司冲我这要害，哎呦，就是致命的一击呀、啊！当时我简直是招架不住啊！ 不是， 据说内司在波斯王国当过剑师。 完了，托比爵士，我不高兴比什么剑了。波斯剑士， 哎呀哎呀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你听啊听，内斯在那边正他妈磨剑 啊，磨剑，这是要杀人吗？不玩了。 安德鲁骑士，拔出你的剑来，摆出个威武的架势，跟他比划比划。 我要尿尿， 先憋着吧。拿着剑， 那我也磨剑。 好，你也磨剑。混蛋，他说哈、啊，他说，骑士发过的誓言、必须得执行。 骗吧！ 上帝呀、啊，一点点小的事情就会被他们发现，我是不配当一个男人的。 先生，先生，来来来，拿着剑，拿着剑，快走走走，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哎，我怎么样了？ 正在磨剑。 嗨，就这么着了吧。 我还没磨完呢。 就这么着了吧。 我还在磨。 哎呀，来吧， 磨好了我。 上帝啊，但愿他有心脏病啊！他没心脏病。 来呀，你倒是来， 走着啊！呀， 踢脑门， 我疼！ 扎眼仁，我走马腿， 我闪， 我三招全完了。 废他！ 废 他！ 废 他！ 我 专业， 六位呢？ 还没学呢， 没学，死吧你！哎呀，别跑！ 救命！ 放下你的剑， 放 下就放下去。 海盗误把扮成男孩子的韦奥拉当成了他的孪生哥哥西巴斯西，朋友受了欺负，他当然要来帮助。 要是你得罪了他，哼，别怪我不客气。 嘿，嗑瓜子嗑出个臭头来啊！ 这是我兄弟，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 哼，啊，他还挺仗义的啊！托比老叔陪你玩玩， 小心！ 小心！ 小心！小心！ 这个女的是警察，警察来了！哎， 嘿，就是那个人。 没错， 带走。 好，明白。 不是你， 我奉公爵奥西诺之命前来逮捕你。 你们认错人了吧？ 哎，错不了。 他没错，走。 哎，你还想跑 啊？你没跑。 好，我败了，我败了。让我把话说完了，行吗？哎，兄弟，没办法，把我那钱袋还给我。 我没拿你钱袋啊。 怎么了？半小时以前我给你那钱袋， 我真的没拿你钱袋。不过看在你刚才搭救我的份上， 不认识我了？ 我不认识你。 好啊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 嘿，少说废话， 废话少说。 西巴斯西，你空长了个好样，却是个魔鬼。 哎，快走 啊！走， 西巴斯西，我认错你了。 西巴斯西，西巴斯西，他说起西巴斯西的名字。是他把妹妹错认做哥哥，但愿想象的事情果真不错，愿暴风引发了慈悲，无情的波浪化作了公情。 嘿，内斯做事朋友的危机而不顾，可见他刁恶的一般， 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走，追他， 追他， 走。 哪儿去了？